北京时间21点整。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专业的背包客，无论是赚钱还是旅行，他似乎永远都走在多数人的前面。他在可可西里见到了真实的野牦牛队，他在拉萨做过赚钱的小生意，他还是一位计算机领域的高手。这个人身上到底有多少故事呢？喝杯水。 哎，谢谢啊。 还在忙？ 也不算忙，等会儿要赶一火车，看现在这时间吧还早点，所以吧来这儿待会儿啊，顺便把手头的活给看了。 你背着这么大的包是要去旅行吗？ 算是吧，也不远，就是去拉萨几天。 嚯， 得嘞，收工。哎呀，还有不少时间呢。哎，我说要不咱聊聊。 好啊，聊点什么？ 那还聊什么呀，就聊聊生活呗，主要聊聊我还不行吗？我跟你说啊，就我遇着那件事儿，拍成电视剧都能拍好几十集呢。 哦，这么跌宕起伏啊， 这叫丰富，懂吗？我跟你说啊，本人的本职工作就是一码农，就是一程序员，可是我和那些一天到晚苦哈哈的程序员那可不一样。现在的程序员吧，都是大学里一模子教出来，写出来的东西都一样，丁点个性都没有，忒没劲。我可就不一样。首先啊，我没念过大学，哎，中考那年因为我没考上重点高中，我索性就去念了一中专。就为这事儿，我妈没少唠叨我，什么谁家孩子又考上重点了吧，谁谁谁考上大学了吧。哟，那会儿听了我真是够够的了。 理解理解，父母嘛都是望子成龙啊。 是是是，我也理解，我妈她老人家那是一个中学的校长，在学校那可以说是威风八面，可是自个儿这儿子连一高中都没考上，这确实让他面子上有点过不去。可是实际上吧，你说同样都是学计算机的，就他说过的那谁谁谁高中大学一共熬了7年，出来连一工作都找不着。你想这计算机行业那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大学教材里的那些知识早多少年前都过时了，刚毕业一本科生你哪跟得上时代，是不是？你再看我，虽然就是个中专毕业，可是我早早的就工作，在这行业里头整整干了5年，不谦虚的说，我现在已经做到那谁谁谁的老板那级别。所以说这年头的事儿吧，瞬息万变，难说呀。 确实，对于计算机这种快速发展的行业来说，越早接触实际工作反倒是越有利啊。 对对对，所以说小人物要想混好了，那靠的就是先知先觉得快人一步。跟你说，在这方面我还真走在了好多人前面。 嗯，怎么说呢？ 别的不提，就说我初中的时候吧，我们家就已经买电脑了， 那时候吧，上网每个小时好像是6块左右。那是什么概念知道吗？那会儿我妈一月工资才2000多。 嗯，我对那会儿的网费还有印象。 是吧？我当时还订了一电脑类的杂志，一边玩游戏一边自己摸索电脑知识。就因为这个吧，我就把功课给落下了，最后吧就只能上一中专。不过我跟你说啊，这中专我也不是瞎选的，我之前都打听过了，就我上的那所中专的计算机专业，那是新开的，建了仨新机房，还配了一水的新机器。因为我之前吧已经对电脑这东西特熟，所以一进学校我就立刻当上了机房管理员了，整整管着2个大机房。 不错呀，看来多学点东西没什么坏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派上用场了。 那可不是嘛，那时候学校里头已经有宽带了，机房的管理员可以尽情上班。我呢也就因为这找到了我的第一个商机。 商机？ 嗯，那是那时候不是流行什么盗版光盘吗？我呢就在网上找到下载电影的网站，就用学校的电脑把那些电影全都给当下来，反正网费学校掏。然后我再把这些电影刻成盘，直接我就把它卖给学校那帮同学了。我跟你说，就这么着，我很快就发了笔小财。哎，不仅不用我妈给我掏零花钱了，我还能给我妈她老人家卖把子力气出点钱呢。 嗯，你这个生意啊，虽然不那么合法，不过倒是很有时代特色。 那可不是，我跟你说啊，后来没过多久，我就又找到了一新商机。 嚯，又有了新商机了。 我跟你说啊，我一进那中专，我就自个儿攒了一台电脑，比市面上品牌电脑愣便宜了一半。就借着这个机会，我就摸清了电脑配件的行情。到了第二年，我周围这帮人谁要想配电脑了，我就找熟人帮同学自个儿攒机器。就这么着，我是既帮大家省了钱，又顺道手给自己挣了点外快。我跟你这么说啊，就这生意做得最好的那一个月，我干干净净就挣了3000多。 嚯， 哥们儿，当年那可是1999年，3000块钱可正经不老少呢。 嗯，确实不少。 所以说，这也算是我人生的第一桶金了。我当时就拿着这笔钱，我就去了一趟可可西里。 哦，那为什么要去可可西里啊？难道是因为看了电影？ 说什么呢你？我跟你说，那时候陆川那部电影还没拍呢。 哦，对对对， 你别看我当时念的是中专，我告诉你，我当时还有另外一爱好，就是特别喜欢到各个大学里去听讲座去。去可可西里这事儿吧，就是因为有一回我在地质大学里头听讲座，那老教授吧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在可可西里迈出的任何一步，都可能是这片土地上第一个人类的脚印儿。我当时一想，这不跟登月差不多了吗？正好我也挣点银子，那就来一趟呗。就从那时候开始，我才正式变成了一个非常懂电脑的背包客。 原来是这样啊。 我跟你说，当时我下定决心之后，我就带着钱先到了西宁，找了家青旅。当时那青旅里头啊，基本都是去青海湖的。我呢当时又留了个心眼，我就趁跟他们住一屋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聊啊，我就把那老教授讲座里说的话跟他们说了。当时好几个兄弟愣是叫我给说兴奋了，当场就把青海湖这事儿扔一边了，吵着要跟我一块儿去可可西里，还说愿意跟我分摊包车的车费。那我当然乐意了。于是乎第二天，我们哥几个就一块儿去火车站找车去了。 哟，你还真是会随机应变啊。可那种地方有人愿意拉你们吗？ 还真被你说着了。在刚一开始的时候吧，找车还真不太容易。在火车站等活的司机基本上都是去青海湖的，一听我们要去可可西里，不是躲得远远的，就是跟我们苦口婆心的说那是无人区，特意危险。总之吧，就是没人愿意去。直到最后一个叫格西的司机走上来了，他直接问我，你们是不是去找野牦牛队啊？ 野牦牛队，就是电影里说的保护藏羚羊的 野牦牛队 啊，没错，就是那电影里说的那只野牦牛队。他们其实是一民间组织，最开始吧都是由当地的藏民自发组织起来的。后来吧，可可西里成立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了，这队伍吧就解散了。这个扯远了啊，那个咱聊回刚才，就当时我们呢就上了格西的那辆车。跟你说，就格西这兄弟这车没法说，忒旧了，这车外头就跟叫泥土包了浆似的，连车到底原来什么色都看不出来。我们就这么搭着一辆巨破的车，哥几个乐乐呵呵的就进了可可西里了。 哎，快说说当时的可可西里什么样啊？ 我当时年轻，我就认为吧，进了可可西里以后，那抬眼就得是雪山。谁成想，车子走了4天，完全是一马平川，到处都是石头子跟沙子。那风刮的，吓得活人。我们进去的第一天晚上，有一哥们想刷牙，就装了杯水，刚出帐篷又兜回来， 怎么了？ 杯子里那水3秒钟时间内立刻就被当地的风吹成泥了。后来我们都有经验了，不用水杯刷牙，直接用吸管嘬水壶里的水。 嗯，还真是很特别的经历啊。 这都不算什么，跟你说，格西真是个好司机，特别特别有经验。哎，有几回吧门陷到沙坑里，全是靠这位老兄的经验才把车拉出来的。哦，对了，当时到了可可西里第二天晚上，们扎营的时候，竟然看见狼了 啊！ 们当时都吓坏了。就这格西淡定，他上前一步，大声跟我们说道：“说这地儿就是狼窝。”想想我们几个小青年听到这儿，吓得立刻就堆地上了。不过接下来人家又说了一句话，他说：“没事儿，在可可西里吧，遇到狼并不可怕。”遇着人才可怕。 为什么呀？ 因为你但凡遇着的人就很有可能是个偷猎者，甚至都有枪。当时吧，格西说完这番话之后，我们就看着格西，看他挺淡定的，我们哥几个吧也就不好意思害怕。这个不过吧，这事儿确实是这么回事，那狼一晚上都在山头上远远地看着我们，没有发起过任何攻击。 哦，那也够吓人的呀。 哎，这也都不算什么。然后我跟你说啊，我们进入可可西里的第4天，我们路过了一个野牦牛队的营地。这回吧，我们还真的见到了传说当中的野牦牛队的队员。 哦， 我到那时候才知道，原来格西之所以熟悉路线，是因为他之前经常给他们送补给。我们到的这个营地吧，是野牦牛队巡逻路线上的点儿。这营地里只留了一个人。哎呀，就他们牦牛队留下的那个人吧，怎么跟你形容啊？我跟你这么说，那兄弟已经半年没见过活人了，就感觉他自个儿已经退化的跟植物差不多了。不仅行动步速迟缓，表情都已经基本没了，连话都说不利了。不过吧，哪儿都退化，就这手还相当灵活，只要听见任何风吹草动，他老人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去摸枪去，这都是给逼出来的。 看来啊，可可西里被称作生命的禁区，不是没道理啊。 没错，我跟你说，也就这次会面，让我们感觉到打击偷猎到底有多难了。你还真没说，后来吧，我们还真碰见偷猎者 啊。真的呀？ 当然不是面对面那么撞了。那大概是我们进可可西里的第5天，我们已经准备返回西宁了。就那天晚上吧，正好没风，我们就在外头点了堆篝火，煮了点米汤啊，风干牛肉上。就这时候，我们突然听到远处传来了2声枪响。 是偷猎者？ 没错，格西当时就蹦起来了，3脚2脚就把火给踩灭了，然后又吩咐我们赶紧上车。又过了一会儿，我们又听见了2声枪响，但是这回吧，声音好像更远了。可是就算这样，格西还是不许我们下车，让我们就在车里忍一宿。你想，我们当时还没吃饭呢，车里又冷， 又伸不开腿，弄得我爸半天睡不着觉。你到了后半夜，我就悄悄溜下车去了。哎呀，当时我抬头一看，那夜景真是美呀。当然又没风，那夜空吧，我跟你说，墨绿色的，那月亮吧，血红血红的，整个地面都是白茫茫的沙子，就跟下过雪叫雪给盖上了似的。我跟你这么说吧，我这辈子都没见过那么漂亮的夜景。 真是应了那句老话，无限风光再险峰啊。 那是。之后吧，我们又开了几天，大概是我们出发去可可西里的第九天吧。那时候我们已经回到西宁了，有了这么一回经历，我算是彻头彻尾的爱上户外运动。 那么接下来你又去了哪儿啊？ 还能去哪儿啊？回学校上课呗。当时我还是一学生呢，不过我也知道没钱哪儿也去不了。正好那个时候我又赶上互联网时代如火如荼了，我这机会又来了，我就先去参加了一个全国的计算机等级考试，就有了这个证书吧，我很快就找着了份工作。在这之后，我又立刻通过了微软系统工程师和数据库管理员的考试。你可能听不到懂吧。那个没事，总之一句话，这俩证书的含金量相当高，我算是给自己找着了一铁饭碗。啊，当然了，技术发展的确实忒快，所以现在我但凡是有点闲暇时间，我都在不断的学习。 然后挣了钱就去旅行？ 那可不，只不过现在经验丰富，再也不会像当年那么胡来了。你想想，当初我们就一辆车就敢硬闯可可西里，现在想想那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那纯粹就是玩命。后来吧，我就开始在北京混户外圈，认识了不少经验丰富的老驴友，跟着他们吧确实学了不少东西。他们呢后来还带着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登雪山呢。 哟，雪山你也登过呀？ 啊，当然了，而且我们爬的那还是青海当地著名的阿尼玛亲山，主峰6282米呢。 嚯， 我跟你说，就为爬这山，上山之前我们还先在河北的小舞台搞了一次拉练集训，攒足了经验，这之后才去的青海。在登山协会登记的时候，他们特意让我们写下了3份遗书。 啊，写遗书？ 不懂了吧，都这样。一份遗书呢是压在登山协会换进山许可证的，另外一份贴身携带，算是交代后事，还有一份是留给大本营里你最信任而且是有搜救能力的人的。遗书里头呢还得写明你的登山路线和撤退思路，方便遇险之后别人找你。 原来登山以前要做这么悲壮的准备工作啊。 那是，那3份遗书我都是挥泪写的。我跟你说，原来吧我们一直都认为让我们留遗书的做法有点吓人，可是实际上吧，雪山的那凶险如果你不亲身经历一次，你根本就感受不到。就我们上山那天，一共有 AB 两队，我吧被编在了 B 队， A 队呢都是专业的，B 队里呢就有些半吊子驴友，结果走到一半山上就下起暴风雪了。门队的速度慢啊，走到6000米的时候看情况实在是太恶劣了，就提前撤下来。人那 A 队的速度比我们快好多，当然爬的也比我们高啊，所以吧最终这哥几个吧没能撤下来。 你是说他们遇难了？ 哎，别提了，而且吧当时那两天风忒大，我们是根本没法去救援，所以后来吧我们也就再没找到他们。而在大本营那儿吧有个玛尼堆，按照惯例如果登山者有去无回了，那这儿就是死者留在大本营的最后遗物的去处。当时 A 队吧有个小伙子出发前送了我一个登山协会的徽章，我当时也就把那徽章留在那儿。 哎呀，生死之间就一线之隔呀。 哎呀，不提了不提了， 现在跟你说这事儿啊，你可能会拿它当个故事，可是在当年我们确实是心有余悸啊。说句不好听的，我们当时真的非常庆幸我们队伍在中途就下来了，那否则的话你今天当然也就见不着我了，是吧？ 嗯， 不说这事儿了，接着跟你聊。想当年我们离开青海以后又去了拉萨，主要是因为当时总有人跟我说拉萨是离灵魂最近的地儿，也可能是因为我刚刚在青海死里逃生吧，所以呢多少带了点朝圣的心态。可是那会儿去拉萨他没火车呀，只能飞过去，往返机票就4000多，当时可把我给心疼坏了。可是也算是因祸得福，我跟你说，我在拉萨住了整整2月，临走的时候我又挣了4000块钱出来。 啊，怎么挣的呀？ 去之前我就查过，说是拉萨的著名旅游纪念品就是那绿松石，知道吗？可是我发现西藏根本就不产那绿松石，产地在湖北，所以吧我就提前托人从湖北进了一批绿松石，都是品相不错的那种。然后我就把这批石头拿小车床给车成珠子了，做成手机挂件。到了拉萨之后，我先找了家青旅住下了，然后吧就开始在青旅的院里做起这买卖来了。 这个真有人买啊？ 那是，当时去拉萨的人心态都特开放，大家经常会在青旅那院里聊天，交流一下旅游见闻啊什么的。一般在这个时候，我只要把在可可西里和登雪山写遗书的事儿一讲，就能把大家给震那儿，立刻就会有人请我喝酒，也会有人凑过来问我到底是干什么工作的。然后呢我就会把绿松石手链拿出来说我现在做这买卖呢，大家一看我做这生意呢肯定得第一时间照顾我生意啊。我跟你说，最多的时候我一天能卖出去少几条呢。 啊， 干嘛这么看着我？你别以为我是大忽悠啊，我只不过是把亲身经历的事儿拿过来当一引子，我没坑人啊。 嗯，理解理解。 那什么，时候不早了，不跟你聊了，我得走了啊。 你稍等几分钟啊，等我送你一杯鸡尾酒你再出发吧。 哎呦，这不错，谢谢啊。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用白兰地、橘子干桂酒、菠萝汁和安克斯特拉苦酒调成的，名字叫做东印度。 等会儿，东印度，嚯，够劲儿啊！哎呦，哎，我说，送我这酒有什么含义没有？ 东印度呢，曾经是西方人梦想发财的地方，最早去那里的人既有冒险家，也有商人，而你的人生经历让我感觉你的身上不仅有商人的敏锐，也有冒险家的大胆，因此我想这杯酒应该很适合你，正好呢也用这杯酒祝你新的旅行一路平安吧。 嗯，那行，谢谢兄弟的祝福了啊，等下次回来一定还找你喝酒。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是专业的背包客，原作梁朝辉，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刘笑、陈光。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只是过客，匆匆而过，在你人生旅途写了一个，收集悲欢离合，寄给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你也是过客，匆匆而过，